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1，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黑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我国首个儿童检验标准公布，10月1号正式启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28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确诊、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9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包括云南8例、上海2例、福建2例、江苏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11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3例，均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黑龙江省卫健委今天发布消息，28号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8例，其中哈尔滨市厢房区1例，松北区2例，巴彦县5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哈尔滨市巴彦县1例，绥化市北林区1例。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8号15点36分，北京时间21点36分，全球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加357425例，达到23207万5351例，死亡病例增加6353例，达到4752988例。瑞典公共卫生局从28号开始为免疫系统功能严重减弱的民众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哈伦格伦表示，接种三剂疫苗的群体是指住在养老院、接受家庭护理以及80岁以上人群。瑞典研究人员表示，最新的一份涉及464人的中期报告显示，接种辉瑞疫苗的民众在3个月后抗体减半，7个月后抗体只剩下原来的 15%， 也就是抗体减少了 85%。继续关注新闻，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许多生理指标与成人并不相同，但长久以来儿童接受临床检验只能沿用成人参考值。记者昨天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了解到，我国第一版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从10月1号起实施，将填补这一领域的标准空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抽血化验是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因儿童个体筛查专业性强、儿童年龄组划分细等原因，我国检验指标一直没有儿童标准，大多沿用成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 是否有细菌感染主要看体内的白细胞水平，正常的白细胞比如4000到10000泛泛的这种概念，那就用了抗生素了。而我们这次的这个方向，特殊年龄的前提下，在10000这个高值正常范围内就不应该用抗生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牵头实施开展了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项目工作。项目组建了包含24家分中心以及临床检验、保健、流行病学统计学家在内的协同研究网络。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7个地区的2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15000多位0到18岁健康青少年儿童的流行病学调查。倪欣介绍， 第一呢，就是填补了我们国家儿童就从28天到18岁，那么这个区间的检验区间值这么一个空白。我们这次呢，把不同年龄段的做出来了，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指标跟城市是不同的，比如像高原地区，它的所有的检验区间值又和平原地区的儿童又不一样，所以呢，通过这次做完以后，就更加精准对儿童疾病的诊断跟治疗。 而这次公布的儿童版卫生行业标准，涉及31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的参考区间，覆盖了80%儿科临床常规检查。 这次推广的这2项，实际上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生化。我们呢还有一些想后续接着去做，比如说微量元素，像儿童的激素水平，再把这个儿童的激素的各个项指标再做一个。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由中宣部和国家电影局直接推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电影《长津湖》研讨会昨天召开，来自业界学界的各方专家相聚一堂，共话电影制作意义。截至研讨会召开，影片预售票房已经超过8100万。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电影《长津湖》是近年来少有描写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影视作品。博纳影业董事长、电影总制片人于东介绍，剧组去年11月24号在浙江正式开机，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拍摄，最终成片。由3位重量级大导演分3组，各有侧重，连续接力进行拍摄，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 就是我们既把宏观史诗的历史背景、这些历史人物和原作当中的艺术人物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还有一个我们塑造了7连的艺术人物，这2条线融合成为一个鸿篇巨制。 超过7000人的制作班底，线性总计400多天的拍摄，来自全世界80多家特效公司为电影服务。长津湖讲述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血性战争，直接把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王一川介绍，其中一组巧妙利用双重视角对比拍摄，展现父亲送儿子上战场的镜头，让他印象深刻，也震撼塑造了一幅中华民族豪气蓬勃、同仇敌忾的英雄群像。 这就是一边叙述毛泽东在中南海真诚地送儿子毛岸英跟随彭德怀入朝参战，另一边呢叙述中国浙江普通武姓农家在长子500里牺牲后，又毅然送二儿子5000里归队，而其三儿子50000里也私自前往其兄所在部队参军，成功地让中南海的中式庭院与浙江乡村秀美山水之间密切串联起来，共同组合成为新中国从伟大领袖到普通人民的共御强敌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 长津湖同时也是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影片，它以抗美援朝为原点素材，再次引爆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志峰认为， 抗美援朝是中华民族近现代站起来之后第一次取得对外战争的一个胜利。以这部影片，它以崭新的价值观，一方面是我们中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这种精神传承，还有就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的尊敬，对生命的尊敬。那最后冰雕美国人向他致敬，表达了对英雄、对生命、对人性最崇高的精气神。 截至研讨会召开，电影《长津湖》票房预售已破8100万，将于9月30号正式上映。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1，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聆听，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以上为广告时间。